个智能选择机器人为您服务，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，还是会有些遗憾。这一生有些短，晚安。

不愿承认，在我怀疑世界时，你给过我答案。 第二名，孙雨赛，萧权，不仅仅是喜欢。第一名，烟爆乐队，纸短情长。 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雨季，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。纸短情长啊，道不尽太多涟漪，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。曾我会爱上了他，并决定跟他回家，放弃了 心的伤，拥抱过后就各自走散，这笑容有些匆忙，手心还住着遗憾。你自由了，情深缱绻时光， 怎样？有没有我住同一个远方？怎 会再相聚的地方，那是风景才能欣赏。 嘲笑我有多简单，像番茄加两个蛋，闭上眼就睡，多自然。